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总统 Donald Trump 咧喺琴晚，其实即系今朝香港时间5点钟啊，签署呢个美国国会正式通过参众两院啊香港自治法，就咧宣布对香港咧一连串嘅制裁。嗱，今日呢个好多嗰啲主要内容，大家都知噶啦。我谂就系、是、首先就香港嘅中文大学。有一个叫做咩地球信息科技，即刻就受到波及。以后唔使玩啦，因为呢地球信息科技咧系要通过美国嘅人造卫星，大量提供一啲信息。咁而家人哋美国佬咧系唔同你香港玩，系割席啦。虽然咧就未有呢个制裁港元啊，同埋吓。这个什么联系汇率啊，这个呢未出。咁但是是不是制裁汇丰渣打和中国银行呢就没话不会吧。是不是但是账单呢是以凌晨五点宣布那一集其实就已经够了。 嗯。 对香港来讲个杀伤力呢是非常巨大。 因为 冲击港元呢我想是会。不过是留待战争嗰阵时咧，系使用。 我 而家未战争，我哋先讲咧 ，Donald Trump 宣布咗嗰集会点先？ 对于商界嚟讲咧，系我觉得系最严重嘅，因为你话其中一项啦，就系对嗰啲对香港嘅自治同埋宪法有伤害嘅人及实体进行制裁咧，我谂呢样嘢咧。做得香港嘅官员或者举过手支持国安法嘅人呢 唔使问啦。 唔使问㗎啦嗰啲。 唔使问。 有人话过最多唔去美国有官员话过我又冇产业喺美国咁唔紧要嘅呢啲人。 唔紧要唔紧要。 但係最惨系商界因为呢里面今日通过嘅香港自治法案里面呢系将香港以往拥有一啲同中国大陆唔同嘅待遇包括就系一啲出口嘅豁免啦，即係话唔需要经过有啲特别嘅审查、就可以出口去香港嘅一啲技术或者係工仪器啊。咁呢部分呢就撤销咗。撤销咗之后呢即係话将香港当为係中国大陆嘅其中一个城市一样。 一国一制。 係啦。即系呢啲系求人得人啦，有人吓， 好多人好开心， 好开心， 冇问题噶。其实美国政府咧，我哋由正能量个角度嚟到睇咧，系啊 ，Donald Trump 咧系大力帮助，香港特区政府梦寐以求啊，同埋长期咧系希望啊，系真正回归祖国，佢帮你林郑月娥同埋啊梁振英佢嘅 嗱呢一点咧， 实现呢个夙愿啫。 我哋光明顶长期以来咧，我都提醒即系听众噶啦，但我讲翻个内容就系、是，因为好多香港一直以嚟营商嗰个所谓优势或者个独特地位咧，就系、是、美国赋予你呢种嘅豁免。 呢度好多年来我哋都讲过啦。 如果唔系，你系同深圳、上海咩厦门？咩海南岛咧，系冇分别嘅。 我哋一早咧咁多年来都苦口婆心咧，系亏劝香港特区政府。你喺香港系国际城市，你记住你系食四方饭 ，OK？ 你自称啊，一个叫做国际金融城市。你希望啲资本嚟，你希望人哋外国咧，美国咧喺香港设立亚太区总部，你希望同新加坡有一日竞争长短。咁你绝。对绝对绝对不能得罪美国 ,ok? 嗱呢啲说话呢是不带任何政治情绪。 呢个客观现实嚟㗎嘛。 呢个客观现实嚟我哋亦都多次呢是苦口婆心呢是提醒呢个特区政府呢一定要参照英国前殖民地政府喺冷战时代葛亮雄、柏立基、戴伦子、麦理浩 历届总督啊，人哋喺美国同中共之间咧，系玩嗰种微妙嘅平衡。 嗯， 话你学到人哋嗰种政治手腕咧，你先至好学啊，先够胆话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人当家作主。因为你系一个本质上一个土著政府，土著政府咧，我哋凭明眼人一睇咧，英国佬咧系唔会教啊。林郑月娥之流啊，吓、啊這個、呢个咧高等嘅政治嘅艺术， 嗯， 所以咧你好衰唔衰整咗呢个女人上嚟咧，吓、啊、话好打得咧，吓、啊、咩许仕仁嗰啲话呢只女人劲啊，可以執行呢个指令咧，系同你由头做到落晚啊，特别落力。你揾个咁嘅叫政务執行嘅人肉工具，再加埋咧系咁多年考第一咧，系好叻啊！呢个叫做自恋同自傲嘅情结咧，再入咗呢只笋口位死梗系嘛？系嘛？嗱，而家咧就死到凹凹行啦。 嗯， 嗱，而家讲乜都冇用，系咪先？嗱，我哋又唔会时光倒流翻去以前啦。既然咧呢、这个系林郑月娥政府咧，系全体及其支持者一年来， 嗯， 系嘛，奋身啊嘅抉择，咁佢哋呢班人。就要面对结果， 嗯， 支持佢嘅香港人都要面对结果， 系， 同埋支持佢嘅咧，而家根据呢个美国制裁法令咧，都要面对结果， 嗯， 系咪嗱？呢个面对结果咧，嗱，我哋好科学咁讲，未必一定坏事啊， 嗯， 未必一定坏事，你可以咧将计就计，譬如话真系同美国甩勾，你同我甩勾，我主动同你甩先， 嗯， 啊，譬如话喺你可以提倡主动啲。在香港即刻废除港币用人民币同埋宣布香港将会面对嗰个国际呢是一带一路为主的国际。 嗯。 再加埋支持国安法呢各五十几个国家包括咩乌兹别克俄罗斯古巴北韩嗰个国际。你都可以乾坤大挪移呢。 嗯。 再加埋大陆嘅资金源源不绝呢几日落嚟托市呢诶、可能呢是会另一番局面呢一样成功发 展。我又成日最惨是有记忆。我记得邱腾华局长有讲过我成日准时就会提一提㗎啦。佢话呢个香港特别关税区嘅地位呢 是 由基本法所赋予、 啊、 并非其他国家嘅一啲即係优惠。 咁即係话 咁即係话而家美国即使通过呢个香港自治法案呢、啊、如果根据邱局长嘅说法其实是对香港是无损的。因为我们的特别关税区地位呢是由基本法赋予并非由美国政府赋予。 既然是这样我希望林郑呢听日啊是为香安定香港的民心呢、 嗯、 就将邱腾华的讲话再重复一次。 是。 香港的特别关税区是由基本法赋予。 嗯。 故此香港今后嘅繁荣安定绝对不受美国任何单方面嘅所谓嘅制裁措施影响。喂，你安民告示啊，系咪啊？ 嗯嗯， 系嘛？你唔好等啲人咁。 但我又唔系好明白、啊，因为如果既然系呢个说法咧，咁点解外交部嘅发言人华春莹咧又要走出嚟去讲话美国而家咁样粗暴又干涉内政？既然对方通过一个对你无关痛痒 系啊 嘅法案而你享有嘅特殊地位，并非对方赋予俾你，而系你自己嘅基本法所赋予俾你， 根本唔需要有任何反应。 即系隔篱屋，佢通过一条法例，其实唔影响你嘅。咁你做乜嘢？ 你当 要要话佢咩粗暴干预内政啫？ 你当系一间餐厅做开十台客，其中有一台咧系帮衬咗好耐，佢而家起身用个餐巾抹嘴，然后埋单走人啫嘛。咁你咪当做小台生意囉，日后有其他客入嚟㗎， 嗯， 係唔需要冲出去追住佢个背影呢，係大破口大骂，係唔需要，因为咁样呢你就斩令到其他个九台客呢， 嗯， 影响佢哋嘅食欲啊，係咪？ 嗯 你应该呢係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何况而家唔係泰山崩。 嗯，同埋再好似你话退一步讲，其实未尝唔系一件好事啦、啊。好多即系支持政府嘅， 梗系、啊、 或者系爱国嘅，其实都觉得美国呢个国家 欺人太甚。 最近有咩 煽动英国唔用华为啊嘛。 系啊。 咁既然呢个国家即系亡我之心不死，你同佢搣甩咪得咯。 咁啊，至于你讲到喂呢啲咁嘅，点解华春莹呢啲咁嘅说法啦？华为个副总裁啊，琴日讲口口声声话华为系一个独立嘅机构，系同中国政府毫无关系。那个英国嘅副总裁啊， 系啊。 叫做桑普森，副总裁，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英国要做一个这么政治性的决定，华为是华为，中国政府是中国政府，如果他的说话是真的，那中国外交部就不应该发表谴责英国的声明，因为华为跟你无关的， 是的， 是吗？ 是的，就只是一间民企来的嘛， 是的， 一间民企做不成生意，那怎会即是动用到你外交部发言人要为他护航呢？ 是啊，不需要的噃。 即是等于我举例， 因为他是一间纯粹同政府毫无关系的民企，咁既然系佢都你都话同政府冇关，咁政府 我即系 举个 例啫嘛。即系有间咩火锅鸡煲，佢喺英国上唔到市，或者去美国上唔到市，或者系英国政府唔俾佢注册喺英国卖鸡煲。咁你使唔使英國政府中國嘅政府嘅發言人出嚟講嘢？ 當然唔需要啦， 係咯。 廣告翻嚟再講。嗱，即係如果你話香港重新調整佢個國際地位咧，係由呢個面對以美國、歐盟、澳洲。这个为主的西方文明国际呢，是转往一带一路中国友好的另类国际呢，就首先你可以面对这个支持国安法的53个国家啦，是吧？这53个国家呢有点离奇的，因为呢有报道说呢在联合国定在哪里，是吧？引发国际高度关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4届会议呢，俄罗斯的代表有起身发言呢，是说这个国安法是中国的内政。但是呢表态支持立法的53个国家呢，名单上面呢就没有俄罗斯。没有。就有尼泊尔、以北、韩、巴基斯坦、巴勒斯坦都有。津巴布 韦，即系支持国安法嗰53个， 冇啊，冇俄国啊， 吓咁，喂，又话兄弟之邦， 有白俄罗斯，就冇俄罗斯， 嗯， 系嘛？当然有一个当然非洲就好多啦，吉布提、布隆迪，呢、這个仲有喀麦隆啊，嗰队足球好叻噶啦，冈比亚、加蓬系嘛，几内亚、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即系莫桑比克啊。呢啲咁样样嘅国家，我谂你有冇兴趣去移民咧？系嘛？哇，仲有劲啊！呢啲南苏丹、索马里啊，呢啲咧，系嘛？嗱，唔紧要噶，我哋唔好带有歧视嘅眼光啦，系嘛？即系呢啲喺联合国，即系虽然系佢系穷穷地啊，始终有一票啦，系嘛？我哋香港凭机会，我哋唔可以有种族主义，唔可以对话见到非洲穷国就咦咁唔得噶嘛，系嘛？所以你香港特区政府可以乘机呢是调整一个叫国际定位。是没问题的。是不是好啦，至于那个叫制裁呢，就我想林郑就预咗㗎啦，是吧？林郑咁，但是嗰啲其他嗰啲行会啊，是吧？港区人大啊，呢啲呢我想仲有一啲长期啊，表示成立国安法是有道理。嘅香港嘅华文传媒，包括电视台，包括一啲传媒嘅新闻部主管，根据佢个公布嘅类别咧，系有可能中招嘅，系嘛？不但系咁，唔止系国安法，美国佬咧好似咧系同你计埋旧数，计埋旧数系乜咧？系。多年以来多年以来，凡系对香港香港嘅和平、稳定同埋自治啊，系曾经发出威胁，系嘛？任何人咧系对香港嘅印刷、出版、广播系提出个限制，系嘛？ 任何人呢曾经呢是阻挠即是减少过香港的民主程序都入制裁之列。 唔係，我哋唔好咁樣先。 嗱，唔係啊，好大鑊㗎。嗱，我話唔知邊個大鑊。 未必大鑊㗎。 嗱，唔係入中招啊！即係當然佢美國佬唔會即刻拉喐曬嘅。任何人減少香港民主程序，我建議嗱，我哋好中肯 ，OK？ 美國制裁埋前港督魏奕迅，因為魏奕迅咧係親自否決香港88直選。 嗯。如果計起上 香港88直選呢，當時你睇返嗰陣時嘅傳媒有巨大嘅民意支持， 嗯， 曾經呢係有民主派嘅議員呢係同呢個魏奕迅講過，但係呢佢做咗一個民意調查，唔知點點呢就話呢個呢不適宜。嗱，而家關鍵係呢個佢美國佬呢個制裁嗰個有效日期，即係佢追索是追溯到1997年7月1号开始啊，定是无限期？ 他 冇讲喎。 冇讲。 冇讲。 但是陶生会唔会呢是指老虎啊？因为有我根据啊， 我希望是 啊。呢啲官员即係包括叶刘淑仪呢有讲过，其实对于香港嘅影响而家系好轻微的。佢觉得美国呢个都系一个即係政治嘅即係态度啦，会唔会系最后其实都系指老虎呢？即係用中方嘅字眼， 唔係咁啊！ 即係美國嘅制裁係咪冇料到？ 一批批，梗唔係冇料到啦。 會唔會係冇料到啊？ 伊朗啊、北韓啊，你睇下美國佬而家睇下蓬佩奧點樣將個名單，所以你而家咧乜嘢官都可以得罪，不能夠得罪蓬佩奧。 誒、okay? ，我見到 而家佢有生殺大權，佢係大內總管，佢係隆科多。 嗱，我報 康熙嗰、 我報一條新聞啦、 啊。隆科多， 因為俄國入侵克里米亞咧，就被美國制裁啦。咁大家都知啦。咁最近咧，歐盟咧就延長呢個制裁咧，直至到出年一月。 嗯， 嗱，即係話咧，有一啲被制裁嘅國家或者地區或者人咧，唔係今時今日淨係美國制裁， 嗯、 有朝一日係成個西方自由民主社會，包括歐盟在內， 都會， 即係好似俄羅斯咁樣。 咁而家 到今時今日都搣唔甩呢個制裁。 而家你求神拜佛，歐盟咪好唔妥啊 ，Donald Trump 嘅係嘛？ 嗯， 咁啊呢方面都有啲曙光，我哋新聞後繼續分析。咁啊，好多人認為啊，淨係美國制裁啫，唔緊要，係咪？ 係咯，世界上 而家咧喺西方陣營裏面咧、對住撐，即係對抗啊 Donald Trump 嘅咧，就數數埋埋咧，意志最堅定係德國總理默克萊夫人啫，係嘛？呢、位默克萊夫人咧係好有人道精神嘅，係咪？亦都係非常之親中，係嘛？咁啊，如果特區政府如果係唔係好中意啊 Donald Trump 呢樣咁樣，而又想喺歐盟揾個盟友啦，係咪？你咪不妨喺柏林有冇香港貿易代表處？ 有，應該有啊。 咁你咪揾啊揾啊，阿麥大姐，大陸叫大姐，大姐揾啊呢個麥大姐傾傾，睇下點，睇下佢夠唔夠你咯，係嘛？啱唔啱啊？咁而家你睇下前宗主阿莊漢生就已經變面啦。咁鬼叫佢中埋冇肺咩？你话呢啲叫天网恢恢，啱唔啱？ 咁澳洲又反面唔认人， 呢、這个唔使讲啦。澳洲就系嘛，所以而家咧就嗱，我再重申啊，我哋冇立场啊，客观超然啊，而且咧好希望咧特区政府高官咧唔好太恐慌，因为咧要相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嘅智慧。 嗯， 佢老人家喺度捉緊一盤好大好大嘅棋， 嗯，或者中国 不要问，只要信， 冇错，因为中国咧可能觉得咧效法普京 系 呢个硬汉， 系 佢力抗美国嘅制裁，因为如果大家头先提记得咧，就系、是、喺几年前咧，因为入侵克里米亚嘅俄罗斯就受到西方国家以美国为首嘅制裁，咁、到今时今日嗱，我问一句。普京有冇落台？ 冇。 俄罗斯有冇亡国？ 金正恩有冇瘦咗30磅？ 冇，系咪先？即系赢啦， 照样咁肥。 即系你制裁我，我冇事啊。 系啊。 不过有啲数字我值得参考嘅、就根据咧一啲统计资料咧，本来2013年即系制裁前咧，就外国直接投资入俄罗斯就差唔多700亿美元。 哇，好多啊！ 系咁，去到2015年咧，即系几 即係兩年制裁開始咗之後呢、就得17億啫。 唔係啩。 我呢個數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嘅資料。 700億縮到得17億。 冇錯。 兩年㗎。 係啦，咁出現咩問題呢，就係融資困難啦，因為呢就唔可以即係喺西方即包括美國啊去融資、即係上市啊或者點樣啦、銀行融資啦。 係咪係咪。 咁於是乎呢，即係換句話講呢，就佢嘅外匯呢就萎縮咗好多。咁、另外呢就佢就當然啦，普京好硬漢嘅，就佢話呢就去美元化。例如呢就減持美債啦，同中國嘅貿易用歐元結算啦，就唔再依賴美國。 都得嘅。 其實可以看齊嘅同俄羅斯。 當然啦。 唔使理佢。 大哥嚟㗎嘛嗰、那個。 咪就係咁囉。所以我都頭先我哋都話啦，新聞之前其實貿易上唔係一件好事。你慢慢咪搣甩咗對美國嘅呢種依賴，或者唔再用美金去結算囉。 就係囉。 得㗎。係咪 可唔可以考慮將港元同歐羅掛鈎呢？ 唔知，因為我唔係熟經濟、所以呢、這個技術問題，但我又覺得既然有人民幣，點解唔怪人民幣？ 因為任志剛就一口咬定唔驚美國制裁㗎嘛，而家美國就未衝擊港元啦、所以其他今日啲急班部嗰啲應該冇乜料到。 咩軍事制裁嗰啲唔緊要啦，唔用美國貨 啫。俄羅斯由700億兩年之後縮到失17億，你不能夠用呢樣嘢嚟到恐嚇香港特區嘅，因為俄羅斯後面冇一個祖國啊，即係大陸13億市場做後盾啊嘛！俄羅斯有咩出口呢？俄羅斯本人嗰啲伏特加都出唔到口啦，係咪啊？俄羅斯冇嘢出口，咪農產品你都見唔到。你而家今日去呢個百佳惠康，你見唔見得到啊？嗰啲士多啤梨啊、黑加侖啊、呢啲咧，種種嘅生呢、這個生果啊，嗰啲咧係俄羅斯嚟。 唔係喎，俄羅斯係以往呢出口去西方國家有一啲叫軍民都可以通用嘅東西，譬如有一啲卡車或者有一啲即係波輪發動機，呢啲呢其實你只要轉一轉呢係可以軍用嘅。咁呢啲都係俄羅斯嘅收入來源，但因為制裁開始咗之後呢，佢就唔能夠出口呢啲軍民兩用嘅、即係東西啦。咁、於是呢就亦都減少咗呢上百億嘅歐元嘅收入。咁呢啲呢當然啦，就香港我哋冇呢啲。 除非呢個制裁俄羅斯用嚟對付制裁追隨中國。即係而家呢連阿媽都俾呢個美國同埋八國聯軍咧係喐啊！咁而家唔係你嘅喐個仔啫，喐香港啫， 係 嘛？佢制裁中國咧，將中國列為俄羅斯同北韓咁樣嚟搞咧，咁我唔知 道。因為咧，暫時就唔係啦，因為即係近年嘅制裁就除咗北韓就係俄羅斯， 咁即 係俾美國制裁 牛仔褲啊，都唔可以入口美國，同埋啊歐洲入啊咁歐洲入咧，你歐洲咧就唔好同我美國做生意，唔好結算美元。咁、你話歐洲驚唔驚？ 咁同埋可以嘗試咁㗎，你同俄羅斯交易嗰啲原油，或者你同其他國家買農產品，你咪叫佢唔好收美金囉。 以物易物都得。 係啊，你咪用以物易物，你用咩茅台或者換 茅台 換豬肉 唔飲 係咪咁你有乜嘢咪以物易物囉，再唔係你咪叫對方收人仔囉。 唔係收人都得，收女人啊。 咩啊？ 用啲女去換啊？ 唔係嘛，人口 咩唔得？ 國際人口販賣 嚟販賣嘅，唔係人口販賣，超軍出賽，你話係咪人口販賣 啊？咁唔係， 而家你烏克蘭、白俄羅斯嗰度啲女，即係唔好講女，係唔應該咁講。嗰度啲年輕女子咧，個個金髮苗條、吹彈玉破，係出口美女嘅著名的國家， 即係好似以前越南新娘咁 啊 嘛？ 喂，好多大陸嘅民企啊， 係啊。 下一代是娶了白俄羅斯和烏克蘭那些女 的老婆 帶回大陸的。 懂講國語的懂講普通話。 是啊，全部懂講恭喜發財的 用普通話字正腔圓喂大紅花轎這樣入洞房 口。那怎麼調轉 中國文化。 即是出口。 我用這個例子是激 即係極端少少，即係話我想呢度安定民心。你自己香港同埋大陸掛鈎，同埋成個一帶一路呢個支持立法嘅53國咧，係自行成立一個國際經濟圈，係冇問題。係你即使唔夠歐羅同埋美元用，都可以以貨易貨。 系啊， 你而家大陆同一带一路好多国家签嘅都系噶，我整两条高铁俾你，你俾啲石油我，喂，中间到底 involve 几多美金咧？我哋都唔知啊。 嗱，啱啱同伊朗咪又签咗个25年嗰个石油嗰个协议啊嘛，系嘛？ 好多我哋睇新聞咧，當然唔知細節，係以物易物嘅，係可以 或者技術啦，係嘛？高鐵技術 係我俾高鐵技術， 或者導彈技術 係，然後你俾石油、 生化武器技術 係啊。咁中間用使唔使動用美元儲備咧？我睇唔到喎。 係啊， 所以點解唔得？ 依啲以前我即係嗰啲社福機構推行過嘅，類似嗰啲咧。嗰啲時分券啊，叫做即係我幫你屋企做家務，你又嚟同我個仔補習嗰啲橋 啊， 係 啊係啊， 即係應用翻去都得嘅喎。 冇人話冇人規定一定要用美金、用貨幣，甚至用歐羅、日元、英鎊，冇話咁。 係 係啊，所以而家唔使驚到咧，哇！ 唔係同埋樂觀啲講，咁成日講人民幣國際化啊嘛，咁而家咪最好嘅機會咯。 係啊， 係嘛？你咪叫對方即係同你做生意， 所以咧 買你。你去买技术或者买咩嘅时候， 我就强烈呼吁听日咧，呢个林郑咧率领咧全体司局级官员，行政会议包括汤家骅，摆一个长蛇阵，全体朗声宣读谴责美国制裁嘅声明，同埋向香港市民同埋中国政府保证绝对效忠，冇回头路。喺余生之中。永不踏足美国国土，同埋永不在美国银行开户口。是吧，这个实行破釜沉舟。这样呢就会为香港的商界即挽回的这么多信心。是吧， 是啦。 同埋呢有仔有女呢在美国呢即刻呢是 call back, 撤返返嚟。 冇错，呢样最实际，我 呢样最实际，冇错。如果有楼啊，边个 Santa Monica 边度咧，全部公开。 因为 公开，然后咧系咪一个月内放售？嗱，跟住呢个叫美国先。只系你话美国会唔会啊？系叫盟国啊，澳洲、英国、欧盟下一步行动咧，就相机行事。下一步最好咧就连，其实英国已经企咗埋去啦。抵制咪华为，咁你而家成全班高官个袋里边有冇彭定康偷偷地执俾你嗰张居英权？嗰张棉胎唔该攞出嚟，点一把火喺金紫荆广场，所有政务官同高官将彭定康俾你嗰张居英权啊，同埋连同仔女啊，英国护照掟落个火度，好过你走去中央图书馆扫埋嗰啲咩黄之锋著作走嚟烧啊，啱唔啱话咩咩1984啊呢啲咁嘅小说。 咪因为咧，中国而家都出咗道命令，就系话啲官员咧系限制佢哋去移民，或者过佢哋嘅直系亲属。如果咁样咧，佢哋会被隔退嘅。咁既然香港今日开始系一个中国嘅其中一个城市，咁应该按齐翻同中国大陆呢个法规。任何嘅特区政府嘅官员，如果你系食紧即系呢个公帑嘅，出紧政府粮嘅，咁你唔应该拥有呢个外国国籍，你嘅直系亲属包括老婆仔女，系应该即刻搣咗个护照嘅。因为如果唔系咧，其实呢个都牵涉国家安全，系嘛？ 所以林郑咧今日讲啦，佢话佢未来两年工作嘅主题拨乱反正同正本清源。唉，呢句啱听啊！拨乱反正咧就应该包括投佢誓师啊，香港特区高官再出发，脱胎换骨，做一个咧生生世世全家，直系亲属， 你仲需要外国护照嚟做咩咧？ 嘅中国人嗱，呢个咧你带头作一个咁嘅宣言咧，听日揽住晒张建中全班啲司局级同埋行会， 就是撥亂反正，正本清源。 同埋居民楊潤雄嘅 再出發大行動 嘅子女都喺澳洲。咁既然澳洲而家咁對香港同中國咁唔友善， 是又歧視啊，又踢啰柚啊，諸如此類，為走去俾人 翻嚟啦， 俾人侮辱啊，係、哎、黃口黃面，真係啱唔啱啊？呢啲講明啊，侵啦，呢啲我哋費事喺個麥嗰度逐單逐單，我聽翻嚟啲個案啊，係去柳述，免得至有啲人傷心啊，係嘛？即是你将我将即是我将最近听返嚟嗰啲家产啊咁我讲话喺嗰度俾啲加拿大白人庙啊咁歧视啊。我听啲麻烦啲古仔我啲几日觉得好似李小龙呢、這个人从来冇出世过一样。 点解 听讲李小龙个李三脚好威威㗎嘛。 嗯。 是吧呢个东亚病夫一脚要人咪仲唔好讲呢啲唔开心嘢。多啲正能量广告返嚟再讲。咁我谂咧，即系嗰个美国啊，头先我哋宣读提出嗰个制裁法非常之广。 嗯， 呢个广得嚟咧，佢系将嗰个国安法啊，嗰度嗰啲条文咧，望睇落好似会波及嗰啲人咧，佢变咗一个 shadow。 嗯， 系嘛？ 即系嗰个我哋英文 umbrella， 即系一个。 即系你嗰、那個、把遮几大？ 系啊， 佢好似打嗰把遮出嚟几大？嗯、当然咧，佢亦都可以话针对嗱，当呢度得人讲，得人惊。 嗯， 佢冇讲到话针对极少数，中国有。 佢话任何人啊，其实 喂，中国有话，你唔使惊个国安法，虽然定得啲条文好空泛、好抽象、好、有中国特色，但系会针对极少数。 嗯， 美国冇话极少数。 嗯， 呢度串。 嗯，同埋个权力呢喺个总统上面。 啊、 即係无论係香港民主及人权法案或者而家通过嘅香港自治法案呢都系递交报告国务卿。 一年一次啦呢、這个就 冇理啦。 咁递 交完报告之后呢就系、由嗰个总统呢去决定嗰个制裁。 嗯。 即係点样制裁或者系制裁边个。咁、总统嘅权力系好大嘅。 嗯。所以而家呢唯一嘅生机真是13亿人， 嗯， 吓、举行一个叫拜神正能量大会，一齐唱衰 Donald Trump， 嗯， 望11月咧，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拜登咧系可以赢， 嗯， 因为咧就算啊 Donald Trump 摆低呢啲咁嘅斤两走咧，阿拜登上台咧就会将佢嗰个制裁名单咧系虚化。变咗咧，名存实亡都得嘅， 嗯， 系嘛？所以咧，11月此役咧系极为关键， 嗯， 系咪？ 咁啊，仲有啦，我哋即系好正能量嘅，我哋千祈唔好忘记粤港澳大湾区 啊 呢六个字， 唉，直情 去年咧，即系所谓风风火火，大家记唔记得喺疫情之前咧，系即系仲喺度讲紧嘅。咁啊，牽涉11个地區或者城市啦，咁裏面咧就人口聲稱啊成近億嘅咁樣，咁啊即係咁，所以咧一路都講緊咧幫助香港人北上定居創業， 係 咁呢啲咧都係一個機遇嚟嘅，我哋唔好香港人唔好忘記呢啲事， 係 嘛？唔去唔到美國，你可以去大灣區。 唔係呢個咧，美國嗰個制裁咧有一個好處嘅就係。就是咧協助好多香港人啊，跟隨佢嗰個崇洋戀美嗰個基因， 係幫佢搣甩佢， 係、幫你搣甩，你唔好即係當然一下咧就俾人好似刮一兩巴，好似咧唔能夠接受啦。我諗有啲人 唔係個原理咁啫嘛，好簡單。你做咩要去紐約生仔啊？你翻嚟佛山生仔都唔係 take it for granted 㗎嘛？你做乜嘢要去佛咩加利福尼亞州裏面咁樣買樓啫，係咪？咁你可以去咩番禺買樓㗎嘛。 咪嗱呢個呢做個比喻啦，對於好多人嚟講我諗真係唔係好習慣啦，因為你三代人都靠美國攬住美國老大比，哇下下都話啊留學就 MIT 或者呢個叫做 Caltech 啊，咁一下呢呢、這個美國一個咁嘅宣佈呢就真係五雷轟頂，就當自己生 cancer 好冇。 即係點呀？ 喂生完喂當今日啊Donald Trump 话俾你香港听，你而家已经得癌症啊！ 嗯， 咁你而家正能量要 live with 嗰个 cancer 嘛？ 哦， 第一你有个 cancer 系咪可以啊？从此颠覆你嘅人生观咧？ 嗯， 是不是想想喂，以往我有很多价值观是错呢？ 哦， 是不是说一定要是食西药呢？ 这个哲学问题。 为什么不可以食中药呢？ 不是有些人 说食中药都可以医癌症的。 即是成日都说你被人炒了嘛。 是啊。 其实是帮你创业。 没错啦。 是吗？ 你不当今天被 Donald Trump 炒你鱿鱼咯。即是你现在今天。 即是焗你做老板。 没错。焗你自力更生自食其力。 嗯。是吗？是咯。就是这样。 即是这个轻则咪当炒你鱿鱼，重则咪当今日 Donald Trump 同美国加埋西方加埋英国话俾你听。 嗯， 啊，恭喜你啊！ 唔系，我都觉得 阿 Kerry， 即系今日 你领导嘅香港而家咧系末期癌症。 唔系，我觉得香港咧或者啲官员唔好似怨妇咁喺度掠地，又喺度话美国依样嗰样。 唔系，听日全线都系长蛇阵啊！吓，佢出嚟讲。 咪做人有啲骨气， 出嚟表决心。 横掂我哋嘅特别关税区地位，据邱腾华讲，唔系美国赋予嘅，系嘛？咁我哋使乜惊啫？ 唔惊， 系嘛？啊， 系嘛？啱唔啱啊？ 冇嘢影响。 可以点？唔通集体跳海咩？ 嗯， 话死咯，系嘛？咪冇得去日本就集体跳海啫，啲港女好彩日本未加句声话。制裁香港所有特区护照，呢世我唔做你任何香港人生意。 嗯， 等到以后冇得去日本， 哎，咁就惨啦！ 水蜜桃吓，呢、啊這个买冰冻蟹，去呢个新宿嗰度咧食拉面吓，冇、啊、得咧去咸蛋。 咁唔会制裁啲港女噶嘛？ 啊，咁样咧，如果话一批批港女每日500个手牵手喺西环坚尼地城嗰度跳海咧，系以示嘅悲情咧，冇人生乐趣。呢、這个我可以了解。 嗯。 這個呢 啊，我醒起阿李慧瓊穿個和服去浸溫泉，佢大啲機會去。 日本未出聲，冇話 ban 曬你香港 SL passport 唔准去日本，咁、 嗯、 包括李慧瓊在內，包括呢個香港特區政府官員全家 係 都有好大嘅正能量同埋好有希望啊，係嘛？所以我哋係咪？我哋商台係咪真係維護正能量？ 唔係，我哋覺得咁啊，即係我哋覺得。即使俾人炒鱿鱼，当炒鱿鱼啦， 俾啲骨气睇下， 或者俾医生话俾你知你生 cancer， 你行出去嗰刻你都要有尊严。 系啊，唔通脚步浮浮？ 唔好怨妇喺度哭哭啼啼。 喺万邦行个医生话俾你听，对唔住啊，睇完张 X 光片，为你嗰个末期肺癌，唔通你脚步浮浮行出去，磅唔喺电车度冚埋去架电车度咩？唔会噶嘛，系嘛？ 系咯， 啱唔啱啊？ 有骨气，香港人。 诶，听晚十一点做。